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北京时间22:00。 好，我是阿兰，欢迎收听快车道 FM，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和我的音乐，最好听的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如果你看到我的心，就能看到自己，我会陪你一步走一句。 聚焦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日前，哈弗开展纯自主赢贸易战，哈弗神车降20,000的活动，同时 M6 车型更是直接官降2.4万元。本次优惠活动中涵盖的主力车型均搭载哈弗 1.5 GDIT 加 7DCT 的双十加动力总成。不仅如此，在安全方面也十分全面，半自动泊车、 ACC 自适应巡航、360度环视系统和 FCW 前方碰撞预警系统加 AEB 自动刹车系统等主动安全配置在主力车型上的搭载，让消费者买车放心，用车更放心。 快车道喊红包福利又来喽， SUV 领导者哈弗 SUV 提醒您，本周五有喊红包活动哟。玩法一如既往，首先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 周五节目中我们公布红包口令，到时候在微信公众号下按下语音喊出口令即可。感谢自主价格合资品质的哈弗 SUV 对本轮喊红包的大力支持，纯自主赢贸易战，哈弗神车降20,000。对了亲提示你，长城哈弗送的红包喊不停拿不停，多喊多得，一次不中，记得继续努力啊，周五喊红包不见不散啦。快车道喊红包福利又来喽， SUV 领导者哈弗 SUV 提醒您，本周五有喊红包活动哟。玩法一如既往，首先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 周五节目中我们公布红包口令，到时候在微信公众号下按下语音喊出口令即可。感谢自主价格合资品质的哈弗 SUV 对本轮喊红包的大力支持，纯自主赢贸易战，哈弗神车降20,000。对了亲提示你，长城哈弗送的红包喊不停拿不停，多喊多得，一次不中，记得继续努力啊，周五喊红包不见不散啦。 理智消费，合理保养，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爱车帮帮忙，帮你远离用车误区，养成用车好习惯。 欢迎收听快车道爱车帮帮忙，我是何儿。 嗨，大家好，我是洪超。 大家好，我老车。 我们今天来说新手上高速之前要做的五点。 那老手上高速之前要做的五点， 确实差不多，我觉得。 何儿，你有没有自己在单独在高速上开过车？ 有啊。 有。有啊， 或者当时都差点直接开到那个山谷里边去考古了，就全那次好像是 都是我开的。 去哪来着？ 就是那个贵州嘛。 贵州， 嗯， 就是你吃鱼腥草的那个大方向的位置上。 哎呀， 折耳根啊！我是从贵阳机场一直开到安岭。 你要怎么讲？那叫一路黄沙带尘土， 哎呀， 一骑绝尘。 车上有同行的人吗？ 也有，但是有一些路也没有。对，因为我们是两辆车， 哦， 然后汇合了以后 有人没人那就不担心了，有人， 有人为什么担心啊？我觉得有人坐的时候我更踏实。 不是你踏实，我是挺担心他的。 不至于， 你不 带你想说什么？你想说什么？ 没，我的意思就是说赫尔呢，因为之前他老说他开的少，我就总觉得他要是上高速还是挺替他担心的。 人家那是谦虚。 我是开的少，但是我车驾龄很久了，10多年了。 讲师本 不是 什么本、 人家是 教师， 人家是老司机，只不过是不常开车而已。 明白了，家里有司机。 你 明白了？ 不是，你就告诉我你想说什么吧。 不说了。 上来先 diss 了一下我这车技，可还行？ 就是， 好，我错了，我错了。 真是的， 我们车技最不好的是那写微信的嘛。 我 好好好，但他比我厉害，他能开手动挡。 你那变速箱，你知道后来怎么了吗？不告诉你，挺可怕的。 我漏了， 继续 来。 那今天呢，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上高速之前，新手朋友们上高速之前应该要注意的五点。 嗯， 咱从哪一点开始说呢？ 从第一点开始说。 那哪个是第一点呢？我觉得都很重要。 车速。你知道，你知道当初我第一次上高速的时候是什么状态吗？就是刚刚拿了驾驶本上高速，我呢对速度有一种极端的 渴求， 就是极端。 我知道了，你是试镜《速度与激情一》，结果被刷下来了。 我是因为出了事故直接被踢出剧组了。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刚新手啊，上高速公路第一反应就是高速。我要开高速，速度 要快的开，对， 还真是。我跟你讲，不知不觉当中速度就已经超过120了 啊。 然后 确实， 这个时候旁边的我那个陪驾的哥哥跟我说：“哎，超速了，超速了，超速了啊！慢下来，慢下来。”我说：“没多快啊，这感觉就像80一样。”就是新手那个状态，有一个状态是什么？叫虎，叫猛，叫不知所惧。 那是 无所畏惧， 那绝对是你。 就很多男生是这样的，因为他学车学了好久，憋了好久了，说这个可以开大直线，但这个速度还是很可怕的。 是，明白了。对，那就是速度。我们今天第一说的第一点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上高速一定要控制好车速。 不是，你这速度我怎么感觉说的特别将就啊？ 啊， 本来速度就是很重要的嘛。 啊，这确实很重要，十次事故九次快嘛。所以说按照法定限速啊，该在哪条道上跑就不要超过那个最高时速。 而且是这样的，我觉得新手如果刚上高速公路，先把车速控制在100公里每小时。 对。 然后你先适应一下这个并线和超车之后，然后慢慢的提到110、120。 其实我反倒觉得开高速的时候比较危险的情况，就是那种如果这是一条直道，你知道这条道上车会非常少的情况下，反而会危险，因为你就会加快开，而且比较放松警惕。 那叫什么？没有参照物。 对，然后突然之间就是出现一辆比较大的车，或者是出现跟你同速跑的这种车，它在加速的时候，你可能会慌一下。这对新手来说确实是这样。就是哎，我之前一直没车，我开特好，这唰后面出来一个车，就有点啊慌一下。 比如后边万一有超车的，车都得跟着一晃，哎，哪来一辆车晃一下？ 对，会吓一跳，这样。 确实还是速度啊，速度是我们永远要提及的这个关键。 那叫怎么讲？十次事故九次快。 啊，我刚说完吗？十次事故九次快。 还有一次呢？ 啊？ 但在 把油门踩油箱里。 对，但在高速上，你也不能说这快，它也是有限速的，有些地段啊，你也不能说太快了，快到都刹不住了，也挺危险。 还有一种啊，这个为什么要说到速度？还有一个不能太慢。 哎，对，不能太慢，这也确实是。 对， 你知道速度太慢，对于后车来讲，你就是一堵墙啊。 而且总觉得它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就是在高速上，如果大家开的很规矩的话。慢速反而比快要更容易出事故， 对，更危险。你不知道他要干嘛，你知道吗？ 所以呢，高速上一般会写最低是80到100或者80到120。你控制把你的最低车速控制好，然后有需要的话提前并线。 是的， 提个响。 哎， 今天爱车帮忙跟大家来说一下新手上高速之前要注意的一些小细节。那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跟大家接着讲。 趁着风游荡在蓝天边，一片云掉落在我面前，捏成你的形状，随风跟着我，一口一口吃掉忧愁， 又来喽！全新智能轿跑型 SUV 风光 X5 提醒您，本周五有喊红包活动哦。玩法一如既往，首先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周五的节目中，我们会公布红包口令，到时候在微信公众号下按下语音喊出口令即可。感谢东风风光 X5 对本轮喊红包的大力支持。东风风光 X5 颜值高，配置足，科技感爆棚。对了，金提示您，东风风光送的红包喊不停拿不停，多喊多得，一次不中记得继续努力哦。周五我们喊红包，不见不散啦。 理智消费，合理保养，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爱车帮帮忙，帮你远离用车误区，养成用车好习惯。 欢迎回来，我们刚刚说了这个高速车速不宜过快，不宜过慢啊，还有就是在这个高速上跟车，有的时候也是你要学会跟车，但跟不好也是蛮危险的。 叫大车不跟，慢车不跟，还有什么车不跟来着？ 警车别跟啊！ 对，这个高速上 什 么车会比较会比较慢，警车不跟。 别跟着警车跑啊！ 大车不跟，原因是怕他 一般都是警车跟着你跑。 怕它上面掉下来东西， 嗯， 对对对， 慢车不跟是它多半是它应该有事儿， 嗯，溜号了， 要不然它车速不会特别慢， 特别慢， 对对对。 然后这个跟车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高速上刹车会比较慢，它制动距离比较远，嗯，所以一定要跟前车保持好距离啊。 对，这就是跟车的一个最关键的所在，一定要保持好跟前车的距离。 嗯， 保持好这个距离之后呢，咱这么说吧，即便是很不幸的出了事故的话，那可能是后面的人把你追了， 嗯， 那是他的全责，你不至于说是去赔偿别人。 那个高速公路上都有那个量距离的那个 对，其实距离提醒， 对， 嗯， 就是一旦你速度提起来了，起码要离人家那多少百米。 就是如果你要是100公里的话，那你跟前车就差不多100米。 现在真的是这样的，我发现现在尤其是在京郊。因为前一段时间我正好出去京郊出一次差嘛， 嗯， 我发现大家的跟车距离都很近， 嗯 嗯， 就因为大家伙在北京堵惯了，然后车速在80的时候，你发现大家跟车距离都很近，我觉得能刹得住吗？能，但是有点急，就是没那么从容， 嗯， 万一出点什么事儿的话，反应都没有，这是一个问题， 嗯， 所以这个。车辆之间的距离还是一定要把握好。 是的， 是。再有就是在高速上超车，其实新手一般不太敢超车，说实话。 你看， 那 红城刚才不提到了一两个关键字，虎， 那是 猛，无所畏惧，逮谁抽谁。 这个就因人而异啊。 我说一下，我当时还是拿我举例子。 我新手超就是皮特好。 我当时在高速公路上超过一次车。就给人家弄得还挺不好意思的，那个当时不是我， 你超人家，人家不好意思， 我不好意思，是这样的，那个最左边车道不是高速车道和超车道吗？对吧？中间车道不是正常行驶车道吗？右边是慢速车道，对吧，老师？ 对， 如果是三条道的话， 对， 那左侧的话应该是高速车道跟超车道是没有问题了。 嗯， 我呢超过这个车之后呢，从中间车道到左侧车道超完车，我又开到这个车的前面。 嗯，明白。 就是其实这套东西啊，你要按照交规来说是没有问题的。 嗯， 然后再加上那次吧，我并线极其利落，那个利落怎么讲啊，这是好听的，不好听的就是有点急。 嗯， 就是刚开车就 给人吓一跳， 就觉得并线一定要那个流如行云流水，擦擦擦擦。嗯，后面是 电影看多了你知道吗，以为自己拍大片呢， 真的是给后车吓一跳，因为你的动作又急又快，让对方就感到惊慌。而且我是新手，我知道后面有车，我车速提上来了，我也往右并。但是你的那个速度一下子拐过来，会对别人造成一个心理的， 这一击鱼鳞。 对，这种猖狂的新手，咱要在路面上见到了，就离他远远的，整个车道都让给他。 对，所以就是并线超车的时候啊， 小心， 就是离后边的车远一点，再到他前面去，尽量给后方的车多留一些，这个距离和反应时间啊。 嗯， 所以我们说的这些都是提醒大家新手的要注意的，一般要是真的是有经验了之后呢，这些问题应该在潜意识的动作里就把它规避掉了。 还有就是这个及时下高速这件事儿，其实也、 其实我跟你说，这可不是新手。 其实这个呀，说起来的话哈、啊，别觉得大家觉得这事儿好像挺简单的， 其实真的是不那么简单。 谁还不会下个高速了？ 那可不是的。 对，还真就是有的时候你还真就给错过了。 对，经常错过 啊。我记得 尤其北京周边， 对，当时在。我记得我是在莲石路还是在西边哪条路上在开车的时候，就因为跟那个旁边的人在聊天，我就马上就要错过那个出口了。这时候我意识到要出去的时候，我那没办法，我只能狠踩了一下刹车，然后开始并线。这个时候很就是 很危险， 对，很危险，其实就是我已经把后面那个车给少就 晃 吓 了 吓的吓到了，因为他还好，就离我距离还算远， 但他应该想到你肯定是这个出口位置没找好， 对，所以 早干啥了？ 我不说了吗？当时因为就是我是在跟这个旁边的人在聊天，就一下给错过了。 对，我跟你讲，北京还好像有一些地方的高速，错过一个出口，可能要跑20公里才能兜得回来 的。真 的 是，就是要一直要兜才能兜得回来。 那么这个问题也还要再说，你就算兜40公里，你也得兜。 对， 那当然， 千万不要在高速上停下来。 还有倒车和逆行的， 这太可怕了， 这有点夸张了，这个 这太可怕了。你就想，如果说倒停下来那是一面墙，倒车你就相当于一颗子弹要跟人要， 对， 明白这个概念吗？就是你就像一颗子弹的时候你要打人家，你这是蓄意伤害，我跟你讲。 对对对， 就如果说在高速上开过了，对不起，多费点油绕一下，你倒这一下真的可能不光给别人造成了这个危险，给你自己也可能会造成生命的危险。 如果真的是大家发现这个在某位司机在高速上停车倒车逆行，毫不犹豫的把它拍下来然后发到网上啊，让这个 谴责他， 对，谴责他， 还有时间拍他呢。 这种人实在是太可恨了啊。 反正 现在应该会拍视频那么多， 就是现在导航不也提示你吗？还有大概多少公里、 哎、对 啊，会让你赶紧往中间车道并线。 嗯， 这个时候呢耳朵灵一点，然后另外多在高速上开车，你反正也没什么事儿，多看点车牌，上面会显示说什么什么出口，还有多少公里出去，你提前找一下自己下高速的口，那个口在心中印一下。比如说老车出口在前方8公里，你再有4公里的时候你往中间车道并、其实没有多少，但是你可以非常游刃有余的一把轮就出去了。 是的、 但你要在中间车道，这事儿可就不是这样，两条车道根本没戏。好，今天跟大家聊的是新手在高速当中注意的一些事情。休息一下，还有一条等会儿回来之后跟大家继续讲。 快车道喊红包福利又来喽！全新智能轿跑型 SUV 风光 X5 提醒您，本周五有喊红包活动哦。玩法一如既往，首先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周五的节目中我们会公布红包口令，到时候在微信公众号下按下语音喊出口令即可。感谢东风风光 X5 对本轮喊红包的大力支持。东风风光 X5 颜值高，配置足，科技感爆棚。对了，金提示您，东风风光送的红包喊不停拿不停，多喊多得，一次不中记得继续努力哦。周五我们喊红包，不见不散啦。欢迎回来，我们最后来说说这个轮胎吧。其实这跟新手上高速这个没什么大的这个关系了啊，就是说是胎压， 其实也有关系。 好，也有关系。来，就是说胎压到底怎么调才是正确的？ 因为我们你看啊，量胎压在出行，尤其出远门啊或出去玩的时候，大家都习惯说上那个那个店里面说给我打一下胎压，看看是多少。哎，这个呢，主要是看一下在正在检查一下轮胎有没有跑冒啊、滴漏啊、被扎这种情况。这个时候新手可能往往会忽略到这一点。 对，就是胎压、这个 哎。那我就开车就走呗，还量什么胎压？反正他也没什么。 有点忽视。对对对、 哎。所以说，那么即便他想到了，那我现在问说，这个车打多少胎压？他也不见得能知道。 或者说他知道那个 打满， 哎，也不见得是准的。 对， 所以说我们就来顺着这个呢，说一下这个胎压的问题。 嗯， 哎，这个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就是这就是人家厂家给我们的标准。 嗯， 大家去找就 OK 了。没有什么过多的窍门啊，这里边我认为啊不存在什么窍门， 嗯， 就是我打这个胎压要有什么窍门，你就看人家厂家给你出的那个标志是多少就行了。这个东西一般贴在 B 柱或者是前门副驾驶那一边，或者有主驾，再一个的地方就是油箱盖， 嗯， 你把油箱盖摁开之后它在里面贴着。但这个胎压呢一般是厂家给我们的标准状态下的胎压， 嗯， 有些情况呢我们会稍微的区别对待一下，比如说在夏季， 嗯， 因为夏天很热嘛，这个橡胶这种东西啊，它里面有打气儿了之后，热胀冷缩这个原理我们都知道。 对对对。 在夏季呢，我们可以适当的调低那么一点点，不要太多，就是一点点。这个大概是多少呢？也就是个 0.1，对对，左右啊。 哎，就是这样。然后呢？ 0.1到0.2吧。 也其实就是你就调那比它那个厂家标定的那个啊。一低那么一点点就可以了，然后厂家标定的那个你要会看，它分为几种情况。第一个呢是正常，比如说就以单人，就一个司机开的时候，你的胎压是多少？那还有一种是满载情况下，就这车坐五个人又拉了点货物，这种情况下它的胎压又是多少？都不一样，所以根据你当时出行的一个整体状况，你来调整你的胎压。 嗯， 不是说那个汽修店那个小哥说你给我量一下胎压，说他是打完了之后你问他打2.4，是吧？大家应该常听的这个2.4、2.5、2.6，不，他说的也不见得完全都对，你就看一下你那个胎压应该是多少，在什么状态下，让他根据你这个气候啊，如果是特别热呀，或者说特别冷。你把它调整一下。 对，反正要是特别热的话，你就调低一个0.1、0.2的；特别冷的时候，就调高个0.1、0.2的。 嗯 嗯，大概就是这么个原则啊。 是， 嗯，而且跟大家再强调一下，一般这个胎压的那个标准呢，会在 A 柱、B 柱或者是油箱盖里边啊，不要让别人蒙了你，因为你自己有现成的参考答案，对吧？ 对对对，嗯，有，就是往那儿看一下啊。就是可以了。 嗯， 总之呢，我们爱车帮帮忙就是希望大家开车的时候都能注意一点，小心一点，尤其是新手朋友们刚拿到本啊，这个激动的心情我们都能理解，但是安全呢依然是我们最重要的牵挂。 嗯， 今天跟大家说了那么多，如果关于哪一条还不清楚的话，可以微信向我们询问，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 就可以了。那么今天节目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拜拜 拜拜。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忘掉痛苦，忘掉那悲伤，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虽然没有华夏美衣裳，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我们是一片的光亮，观赏，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自由自在，身心多开。